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七章第二十四号教育令第六十八集。 这个周末余下的时光，哈利觉得整个学期都没这么开心。他和罗恩星期天又花了不少时间赶家庭作业，虽然这很难说是乐趣，但秋天最后的灿烂阳光依旧照耀着，所以他们没有伏在公共休息室的书桌前，而是把作业拿到外面，坐在湖边一棵大山毛榉树底下。赫敏的功课当然都按时做完了，他又带了些毛线出来，对织针施了魔法，让他们在他身边咔哒咔哒地飞舞，织出更多的帽子和围巾。想到他们在反抗乌姆里奇和魔法部，自己是反叛的关键人物，哈利感到极大的满足。他不断地在脑子里重温星期六的聚会，那么多人来向他学习黑魔法防御术，他们听了他的事迹之后的表情，秋赞扬他在三强争霸赛中的表现，大家没有把他当成说谎的怪物，而是当成钦佩的对象，这使他情绪高涨，直到星期一早晨还很兴奋，尽管还要上所有他最不喜欢的课。他和罗恩一起走下宿舍楼梯，一边讨论着安吉丽娜的主意，在当晚的魁地奇比赛中练习新招数，树懒抱树滚。走到阳光明亮的公共休息室中间，他们才发现屋里多了点东西，他已经吸引了一小群人的注意。格兰芬多的布告栏上贴着一张大告示，大的盖住了布告栏上其他的一切，售卖二手咒语书的单子，阿格斯·费尔奇定期提醒的校规，魁地奇球队训练日程，交换巧克力挖画片的条子，维斯莱兄弟找人做试验的新广告，到霍格莫德村过周末的日期，还有失物招领启事。新告示上印着大黑体字，底下有一个看上去很正式的印章，旁边是工整的花体签名。 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令，兹解散一切学生组织、协会、团队或俱乐部。组织、协会、团队和俱乐部的定义是三名或三名以上学生的定期集会，可向高级调查官乌姆里奇教授请求重组。未经高级调查官批准，不得存在任何学生组织、协会、团队或俱乐部。如发现有学生未经高级调查官批准而组建或参加任何组织、协会、团队或俱乐部，立即开除。以上条例符合第二十四号教育令。签名：高级调查官多洛雷斯·简·乌姆里奇。 哈利和罗恩越过一些二年级学生的头顶，读着告示。那几人显得有些担忧。 啊，他们会关掉高布什俱乐部吗？ 其中一个问他的朋友。 我想你们的高布什没事。 罗恩阴沉着说，把那二年级学生吓了一跳。二年级学生急忙走了。 但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幸运。你觉得呢？ 他问哈利。哈利重新读着告示。星期六以来的满心快乐消失了，他现在满腔怒火。 这不是巧合。 他攥着拳头说。 他知道了。不可能。 罗恩马上说。 酒吧里人多耳杂，正是事实吧。我们不知道在场的有多少人可以信任。任何人都可能跑去向乌姆里奇告密。 而他还以为他们相信他，甚至钦佩他。 扎克莱斯·史密斯。 罗恩一拳砸在掌心里。 要么就是我觉得那个迈克尔·科纳也有些鬼鬼祟祟。不知道赫敏看了这个没有。 哈利扭头望望通往女生宿舍的门。 我们去告诉他。 罗恩说。他一个箭步跳过去，拉开门冲上了螺旋形的楼梯。他跑到第六级的时候出了事故。在一阵高音汽笛般的响声中，楼梯融化了，变成一条长长的光溜溜的石滑梯。一刹那间，罗恩还想往前跑，胳膊像风车一样乱舞，然后他向后一倒，顺着新生成的滑梯倒栽下，躺在哈利的脚下。 哦，我想我们是不能进入女生宿舍的。 哈利忍着笑把罗恩拉了起来，两个四年级女生开心地从石滑梯上滑下。 哦，谁想上楼？ 他们咯咯笑着跳起来，眼睛盯着哈利和罗恩。 我， 罗恩说，他的衣服还乱着。 我没想到会这样，这不公平。 他对哈利说。两个女生朝笑向洞口走去，还在咯咯疯笑。 赫敏可以进我们宿舍，为什么不许我们？ 这是一条古板的规矩。 赫敏说，他刚轻轻巧巧地滑到他们面前的地毯上，正在站起身来。 可是霍格沃茨一段校史说，学校创始人认为男孩没有女孩可靠。好了，你们为什么想进去？ 找你啊，你看。 罗恩把他拽到布告栏前，赫敏的目光顺着告示迅速下移，面容凝重起来。 一定有人告密了， 罗恩愤然道。 不可能， 赫敏低声说。 你太天真了， 罗恩说。 你以为就因为你是正直可靠的？ 不，不可能，因为我在我们签字的那张羊皮纸上加了一个咒语。 赫敏严肃地说。 相信我，如果有人去向乌姆里奇告密，我们准能知道，而且他们会后悔不迭的。 他们会怎么样？ 罗恩急切地问。 这么说吧，他会让艾洛伊斯·米德根的青春痘看上去像几颗可爱的雀斑。 赫敏说。 走，我们去吃早饭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，是不是所有的学院都贴了。 一进礼堂，他们就看出乌姆里奇的告示不仅贴在格兰芬多楼内，礼堂里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，叽叽喳喳，异常纷乱，人们跑来跑去，谈论着看到的消息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刚坐下，纳威、迪安、弗雷德、乔治、金妮就冲了过来。 你们看到了吗？ 你认为他知道了吗？ 我们怎么办？ 他们都看着哈利。哈利朝四周扫了一眼，确保附近没有教师。 我们当然还是要干， 他小声说道。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 乔治眉开眼笑，重重地一拍哈利的胳膊。 机长们也参加吗？ 弗雷德满怀疑问地望着罗恩和赫敏。 当然， 赫敏冷静地说。 厄尼和汉娜艾伯过来了， 罗恩回头看着。 还有拉文克劳的那些小子和史密斯，谁也没长出多少粉刺。 赫敏神色惊慌。 别管粉刺了，那些傻瓜现在不能过来，会引起怀疑的。坐下。 他用口型对厄尼和汉娜说，使劲打手势让他们坐回赫奇帕奇餐桌旁。 等会儿，我们等会儿再聊。 我去告诉麦克。 金妮不耐烦地说，一甩腿跳下凳子。 是笨蛋，真是。 他快步走向拉文克劳的餐桌，哈利望着他。秋坐在不远处，正跟他带到猪头酒吧的那个全发女朋友聊天。乌姆里奇的告示会不会吓得他不敢来聚会呢？可是直到他们离开礼堂去上魔法史课时，才感受到告示的全面影响。 哈利，罗恩。 是安吉丽娜，她匆匆走来，一脸的绝望。 没事。 等她走近了，哈利小声说， 我们还会。 你发现他把魁地奇球也包括在内了吗？ 安吉丽娜盖过他的声音说， 我们得去请求重组格兰芬多球队。 什么？ 哈利说。 不可能！ 罗恩震惊地叫道。 你们读了告示，上面提到团队。听着，哈利，我说最后一遍，求你，求你不要再跟乌姆里奇闹脾气，不然他可能再也不让我们比赛了。 好，好。 哈利说，因为安吉丽娜好像快要哭出来了。 别担心，我会注意的。 我敢打赌，乌姆里奇在魔法史课上。 他们赶着去上课时，罗恩阴郁地说， 他还没有检查过宾斯的课，我可以拿身家性命打赌他在那儿。 可是他错了，课堂上只有一位教师，就是宾斯教授。他像往常一样飘在他的座椅上方一英寸处，准备继续他那关于巨人战争的嗡嗡说教。哈利甚至没有试图去听他今天讲的内容，他在羊皮纸上信手图画，不理睬赫敏多次的瞪眼和推搡，直到肋部挨了特疼的一戳，才恼火地抬起头来。 干什么？ 赫敏指指窗外， 哈利扭头一看，海德威骑在窄窄的窗台上，透过厚厚的玻璃看着他，脚上系着一封信。哈利不明白，他们刚吃过早餐，他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在那时送信呢？许多同学也在指点着海德威。 哦，我一直喜欢那只猫头鹰，它真漂亮。 哈利听见拉文德对帕瓦蒂赞叹说，他瞟了一眼讲台，宾斯教授继续安详地念着讲义，没发觉全班的注意力比平常更不集中在他身上。哈利悄悄溜下座位，猫着腰沿着座位快步走到窗前，拨开窗钩，慢慢地打开窗户。他以为海德威会伸脚让他把信取下，然后飞回猫头鹰棚屋，可是窗户一开到足够宽，他就跳了进来，哀哀直叫。哈利关上窗，担心地瞥了一眼宾斯教授，猫腰溜回座位，海德威蹲在他的肩头。他坐下后，把海德威放到腿上，开始取他脚上的信。这时他才发现，海德威的羽毛异常蓬乱，有的倒折着，一只翅膀弯成一个奇怪的角度。 他受伤了， 哈利小声说，头低垂在海德威的身体上方。赫敏和罗恩凑过来，赫敏甚至放下了他的羽毛笔。 看，他的翅膀不对劲。 海德威在颤抖，哈利碰到他的翅膀时，他惊跳了一下，羽毛全部竖了起来，好像充了气一般。他责怪地看着哈利。 宾斯教授， 哈利大声说，全班都回过头来。 我不舒服。 宾斯教授从讲义上抬起眼睛，像往常一样，似乎很惊讶地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。 不舒服。 他恍惚地重复道。 很不舒服。 哈利坚定地说，把海德威藏在身后站了起来。 我想我需要去校医院。 对。 宾斯教授显然有些手足无措。 对，校医院啊。好，那你去吧普金斯。 一出教室，哈利就把海德威放回肩头，顺着走廊疾行，直到看不见宾斯的门才停下来思考。他想到的给海德威疗伤的第一人选当然是海格，但是不知道海格在哪儿。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有去找格拉普兰教授，希望他能帮忙。他透过窗户朝狂风大作、阴云笼罩的场地上张望，海格的小屋附近看不到格拉普兰教授的踪影，如果没在上课，他可能在教工休息室。哈利往楼下跑去，海德威在他肩上摇晃起来，微弱的鸣叫。教工休息室门口立着一对滴水嘴石兽，哈利走近时，其中一头声音沙哑地说， 你该在教室里，年轻人。 情况紧急， 哈利简短地答道。 哦，情况紧急是吗？ 另一只石兽尖声说， 这下我们可没话说了，对不对？ 哈利敲敲门，脚步声响起，门开了，站在他面前的是麦格教授。 你不会又被关禁闭了吧？ 他一见哈利就说，方眼镜片闪着危险的光。 没有，教授。 哈利急忙说。 那你为什么没上课？显然是情况紧急。 第二只石兽讥讽地说。 我想找格拉普兰教授。 哈利解释道。 我的猫头鹰受伤了。 受伤的猫头鹰？ 格拉普兰教授出现在麦格教授身旁，吸着烟斗，手拿一份预言家日报。 是的。 哈利小心地把海德威从肩上举了起来。 他比其他猫头鹰到的都晚，而且他的翅膀有问题。看。 格拉普兰教授把烟斗紧紧地咬在嘴里，从哈利手中接过海德威。麦格教授在一旁看着。格拉普兰教授说，嘴里的烟斗一动一动的。 看来他遭到了袭击，可是想不出会是什么东西。当然，夜鳍有时会袭击鸟类，但霍格沃茨的夜鳍已经被海格训练过，不会袭击猫头鹰。 哈利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夜鳍是什么，他只想弄清海德威有没有事。 但麦格教授锐利地看着哈利说， 你知道这只猫头鹰飞了多远吗，波特？ 嗯， 哈利说， 是从伦敦飞过来的吧，我想。 他匆匆接触到麦格教授的目光，从他眉心拧起的样子看出，他明白伦敦代表着格里莫广场12号。